众生与平等，群起将所信的正人和人的愿景交织了如明亮大经。 九龙西七号黄毓民马玉生， 那里有更美风景，人民都可以，人民都可以得胜。 myradio.hk 全力支持公投制宪运动。 各位网友、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各位 myradio 的支持者，大家好，我是毓民。我呢就忙于选举工作啦，咁但係我都要喺度提醒大家，九月嘅月费呢就希望大家呢就可以帮帮手啦，因为我哋选举呢亦都係非常之辛苦啦，成日喺条街度啦。咁我哋而家其实四区呢佢哋个人都有去筹款嘅，咁但我个人就係冇去筹款嘅。咁大家撑呢个毓民踩场，为毓民踩场打气，咁月费呢就 double 又 double 啊，喺呢度希望大家帮帮手为毓民踩场打气，多谢你。 现在已经是月尾了，你交了月费未呢？未交的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选选你想撑的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大家好，人心人生第155集现在开始、啊、今天我们就请到两位非学生哥、啊、我叫做年轻力壮少年军、啊、其实呢找世我们的年轻人，其实尤其是学生呢就是不容易的，因为呢学生又怕丑一点，有时又怕，又怕是要死得滞，本来曾经想过想找少年军，就是说今年我们那个二月少年那个，不过呢他做好可能就是年轻就是不是很方便曝光，那、啊、都啱的、啊、那你们两个都是现在我们的义勇军、啊、帮手助选做街站、啊、很多谢你们、哦、那上面现在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打紧仗啦，好辛苦，大家都好忙啊，忙到不得了啊，咁样吓，咁我哋嘅需要嘅义工你知啦，我哋老中青啊，年纪大嗰啲咧有经验啦，但系咧我哋更加需要啲年轻力壮噶啦，啊，尤其是又要挨得打得。啊，咁嘅年轻人啊，最多我相信我哋而家呢个热血嗰、那个嗰个团队系咪读学生都几多系咪啊？ 一般。 不是话特别多，都不是话特别多哦。咁、啊、两位咧都是学生嚟嘅。啊，一个你又叫万奇， 系、 啊、一个叫魔王。我就话唔呢个改个名叫魔王咁巴闭啊。 冇啊，即系 人哋叫你定你自己 惯咁， 惯惯 睇睇下咁。 你有咩咁吓人咧？叫魔王？ 其实冇乜， 冇乜魔王系咯。人哋改你定你自己改噶？ 自己改， 自己改仲唔系呢次？仲唔系觉得自己有啲古古怪怪？是吗 呢刻是的，就是成日帮人改花名改啲好鍾意病嘅嘢咁 啊。是啊，呢啲就係年轻人鍾意改花名。咁、啊、魔王真係夠威。 都可以咁讲嘅。 咁魔王你係家係读緊书喺咩，喺边度啊？ 科技大学。 读。 物理 系。物理。啊，即係 physics 啦。咁、啊、即係嗰个分析头脑啊，计算个头脑都应该好精密嘅喎，係咪啊？ 唔知咧。 唔知咧。我觉得啦，呢两位小朋友呢好似都係怕怕你丑，咁我希望呢慢慢 warm up 呢就可能多嘢讲㗎啦。咁你而家即係读緊书啦，即係几时开始加入呢个我哋叫义勇军嘅行列啊，即係做义工啊，帮手助选。 上个月。 上个月咁短时间咋？ 系啊， 咁、啊、你又真系讲下，你点解会咁迟先醒过喎？正话万奇话你， 即系冇啊！其实纯粹系上网，即系上热血时报个网，见到话招募啊，咁入咯。 哦，咁样啊？ 就系咁啊！ 咁你之前都系已经系心思思噶啦，会唔会啊？即系你有都留意义工民嘅活动啊，同埋你嘅 年 纪啦，佢嘅理念啦，系咪？你都。吓、啊，认同佢哋嘅理念啦， 认同嘅。 哦、，good， 系终于行出嚟啦。其实仲，我希望仲有啲咧，仲有犹豫症嗰啲，快啲出嚟啦！仲，我哋一离开选举，离咗九月四日，仲有呢一日啊？ 十三十二 有鬼？ 冇咩？ 今天4号24号啦，仲有10日咋。哎呀，大家好珍惜啦，快啲出嚟啦。而且呢，尤其是而家呢，我哋发觉最缺嘅就係嗰啲叫监票员係咪 啊？ 係啊，咦，你两个有冇帮手啊？ 啱啱宣誓。 哦，姑姑你又 唔喺香港嗰段时间。 做咩啊？你所以唔喺香港啊？唔喺香港啊？ 唔系啊！ 哎呀，咁争你一票。 系，唔紧要，我会做多啲街站去拉多几票翻嚟。 啊，你其实你哋啲嗱，你仲系学生啦，咁你啲朋友都系同学仔啊多啦。嗯、其实你即系朋友，即系同学之间咧，对于而家近排嗰啲政治啊，嗰啲咁样嘅睇法咧，你觉得佢哋嘅思想去到边度啊？ 好两极嘅。 好两极添啊！有两极咩？ 即系蓝丝咧，我就冇识过到嘅。 嗯， 即系唔应该蓝丝，应该话支持所谓共产党统治嘅，我就冇识过嘅。 嗯， 但系有一类系好古怪嘅，你同佢讲政治，佢好似发火咁噶，你参边佢都发火嘅。 系咩？ 讲乜都发火。 点解咧？你有冇谂？ 难以理解。 难以理解。 就系咯，唔知点解。 有冇用可以用科学角度去分析？点样组成嘅呢啲人个脑袋？个思想点解咁萌塞嘅咧？或者系咁顾忌嘅咧？对政治吓，你有冇 成日都话咩？我你投票俾佢嘅，咁啊点啊？ 嗯， 系啊，我就算当俾你真系独立建国咁，咁啊点啊？咁点 啊？啊，呢啲咪系呢个根本有一个功利嘅思维吓，即系。想想有没有实际的利益先、啊、他们又不会去即又不是很多去亲建制派、啊、或者支持那些共产党的都未必的。 总之他觉得投票给哪一个人都是浪费了一票。都 是浪费。你说是你的同学 同学又好我爸爸也是这样的。我妈又很难就可以引到他投这个这黄杨达、 嗯、 即我是九东的。 但我自己就是新西的啦、嗯、但是我家就开明的、 嗯、 我爸我妈都说会帮我投郑重泰的票、嗯、但是即我自己加入热血公民是4月的时候啦、 嗯、 就啱 DSE 完就即我一直都有参与社运的默默地、嗯、留意了热血时报都一年多了、嗯、但加入是因为真的身边是没有一个朋友没有一个同学是撑这些东西我就 好孤独啊！ 系啊，如果加入咗呢啲，我会觉得有同路人。 系啊，系啊，系啊，我好认同呢个感觉啊，真系噶。尤其是你哋学生做紧学生，我哋好重视叫 peer group 啊，朋辈之间嗰个关系啊、感情啊咁样。有阵时真系，如果你讲你啲朋友咁话不投机嗬，系嘛？即系如果有啲朋友几即系佢又唔，我发觉咧，大部分嘅连香港人啦，当然包括埋学生，由细到大咧。都是个思想是很狭窄吓，同埋甚至乎对政治咧系有一种畏忌吓，咁所以我就好欣赏啲年轻人，尤其是咧谂通咗啦、自觉咗啦吓，懂得去留意热血时报啦，同埋亦都系加入咗热血公民吓，咁嗰个系一个好大嘅突破。咁其实你自己咧觉得认同咗加入咗热血公民之后咧吓，参与呢啲咁多嘅工作咧，你自己觉得自己有冇做改变？ 有嘅，大胆啲咯，都系。 点样啊？ 大胆啲咯，都系。 大胆咗，咁啊够啦。其实我哋觉得做人，尤其是年轻人，要学嘅系学勇气嘛，系有志气，有勇气吓、啊，就系讲你嘅胆量啊嘛。喺咩情况之下？如果你个个成日都好似唔匿埋阿妈背后啊，或者收埋喺学校嗰个台底又唔敢行出嚟啊，咁有鬼用咩？你都大学咯，系咪？ 我觉得、即系真正行上街头时候，你冇可能再匿喺人哋背后，即系派传单又好，俾人闹啊，嗰啲你要去学识自己点样面对咯。 系啊， 但如果有热血公民一班人嘅时候，你就会觉得后面有人支持你啦。 啱啦，啱啦。其实我哋而家咧都好难得咧，去到呢一刻今日咧，嗰、那个声势咧就越嚟越壮大啦。咁你哋个自信都更加会强啦。我谂你最早，你又早啲啦。你四月开始出街站，你就好似个零月就出咗。 系啊。 其实嗱，你又讲下你咁早出咧，佢嗰阵时同而家个气氛系咪同？ 即 系有冇 越一开头就冇咁有热诚，即系都系 有啲路人。 是啊，但是现在就越来越多，即可能你开街站都会有人来跟我说、啊、哦，我支持你们的街站、啊。 好啊，是啊，好 啊。我前几天才遇到毓民的 fans 也有啊， 是啊， 很多很多这些，但是 在新西 是啊， 幾好啊， 早排都冇咁多咯，但系而家又會有啲路人問咩？我唔明白你哋點樣永續基本法又全民制憲，即係佢哋會願意行多一步去了解多啲咯。 佢肯問就好好噶啦。咁你有冇解釋俾佢聽啊？ 有，梗係有。 哎呀，真係難得啦咁樣嚇。咁、啊、我覺得呢個好振奮嘅喎。你咧，你就短短一個月啫噃。 係 啊，但係你呢個月嘅變化應該好大。我相信上個月同而家呢個警方應該爭好遠，應該好大， 越嚟越近個氣氛。 係啦，因為我即係未正式宣布參，唔係即係未叫叫叫個我哋嘅你知啦，嗰、那個參選員資格啊，啊都搞到咧嚇、啊，好似咧好大危機咁樣啊，係咪？你知道政府而家亂嚟噶啦，其實大家對政府呢、這個依家呢個政府咧已經係心痛惡絕噶啦，已經。冇辦法再相信佢，咁卒之我哋能夠 有得參選，其實都係一個月時間啫，係咪啊？你加入嗰陣時嗰個確立咗嗰個候選人資格未啊？ 未啊，未啊， 未啊，咪嗰陣時係咪有啲忐忑咧？會唔會？ 其實都唔會嘅， 都唔會。你覺得一定有得選？ 即係你哋嗰套論述， 嗯， 即係 都唔係你哋啊，係我哋嗰套論述， 我哋套論述。不过冇嘅，即系我嗰阵时都已经觉得，都唔算，即系都根本就冇违反基本法。 你讲啫嘛， 佢有乜嘢理由去咯？ 基本上完全我哋合情合理合法，嗰个嘅政府就乱嚟嘅啫。吓，其实你哋而家咧，你越睇得多，你越系认真去睇下呢个社会食运政府嘅运作啊，同埋今次选举嗰啲即系波折咧，你会真系好讨厌呢个政府。是吗？那我就说呢，你这个变化你自己的感受是怎样？ 真是，你说香港你有遇到的人， 你见到你在街上感受到那个气氛，还有你自己，即是譬如你慢慢你开头可能就有些怯好像曼琪那样， 即是多人主动拿传单、 真是啊，哇，有人主动拿传单很不简单的啦， 都有的， 有啊，good good。 但我不过这个就有啲跌眼镜嘅，我以为咧实会有啲阿伯 嚟闹你哋， 行过嚟闹啊，啊冇啊，反而 系 咁系， 隔篱就好似有个工联会街站咧，我谂住仲唔同佢冲突咁啊，啊冇事喎。 是咩？ 唔系，咁系真系你好好彩。 佢后期啊，我相信如果佢好似你咁早出开始出嚟做街站咧，嗰个气氛应该唔同。 唔系，我上个礼拜先遇到咯，搞半个钟。 咁大镬啊？咩遇到咩嘢？ 即系有个系，即系佢觉得香港系属于中国嘅一部分，系不可分离嘅。咁佢就觉得香港呢个地方系冇民主，佢系咁同我哋讲香港系冇民主噶啦，你哋要争取民主就翻去英国、美国嗰度咯。之后搞到警察都攞盾嚟 啊！咁大镬 系啊！ 呢个系啊，系啲咩咩年纪阿婆添啊？ 系啊， 似啲有学识嘅阿婆定系冇学识嗰啲阿婆嚟噶？ 冇学识嘅阿婆应该系 吓，哇惨啊！真系遇著呢啲，你都冇同佢拗咁就 系啊， 冇得拗噶啦，咪由得佢讲咯， 咪由佢讲，但系佢攞遮想。 打人 督我哋， 唔系啊嘛！你嗰次几多人啊？街站 哦，好彩嗰日多人都有七至八个喺度， 几多 系啊？好多人围观，最后就搞咗30分钟扰攘完，有盾嚟嘅，咁就完咗咯。 警察出盾牌， 系啊， 盾牌系对付你哋嘅啫，你哋系俾人攻击嗰个阿婆一个人啫，系嘛？因为佢仲有同党啊， 冇佢自己一个人 发咗癫， 系应该系 拥抱嘅。 哇！呢阿婆咁样，咁警察攞盾牌嚟做咩啊？ 挡佢啩？ 唔系啊嘛，对付阿婆，对付阿婆出，对付一个阿婆冇嚟出盾牌啊嘛，傻咩？咁又大冇嚟对付你啊？你又会打佢噶？你唔会同阿婆有绝对冇可能啊嘛，系唔会吓阿婆啊？明知佢咁样，你应该可怜佢，真系好同情呢啲人，傻嘅。咁你时间就耐啲啦，吓经历就见到唔同嘅人都见好多啦，吓咁你嘅感觉点咧？去到今日， 希望可以再有多啲人可以觉醒，而家未迟噶，快啲加入我哋热血公民。 我觉得一日进步噶，吓尤其是去到临尾咧，而家出啲民调咧有趣啊，吓啲民调嘅，我哋通常觉得民调系唔非法我哋噶嘛，咁我发觉原来其实我哋五区咧每个候选人咧都好大机会入到嘅，吓咁嘅时候咧，啲人嗰班咁样嘅即系泛民啦，所谓 告急啊， 系啊，黐线嘅啲人就告急， 呢班人真係好垃圾嘅，尤其是去到選舉咧，你冇立立，即係你一睇到佢哋嗰啲所謂政綱啊，同埋個辯論水平，哇！真係真係不忍觸睹啊！系嘛？你咧？你見到嗰啲即係，譬如你有冇喺街度遇到一啲對頭嘅，即係助選團隊啊，即係對家啲反面嗰啲？ 有啊，但係唔理我哋咯，都係佢哋。 佢梗唔會理你啦。 係佢唔會理。 佢唔會理，但唔會攻擊你。民建 唔會，即係好似當睇唔到我哋咁咯。 反應咧？你有冇留意佢哋嘅反應好唔好咧？ 我專心派傳單。但總之佢哋 唔八卦，你真係好唔八卦嘅，唔 乜點咯，即係佢哋都係繼續機械式咁樣派咁企喺度。 嗰啲係義工定係收錢咧？你睇， 我覺得就個冇鋼鏡應該收錢，即係佢真心想嗰個人參選，同埋佢收咗錢幫人打份工係唔同噶嘛？ 係嘛？係啊，係啊，係啊，嚇！其實你喺街度應該咧，見好多嘢啦，人生百態 都係噶， 係嘛？嚇！咁你都學到很多嘢啦， 系噶， 其实做咗咁耐咧，觉得呢个人的自信心啊，同埋即系嗰个应变能力有冇提升？ 有噶，起码敢上嚟先啦。 啱啦，好难请人噶。我一路构思，做呢个叫做年轻力壮少年军，因为我好想揾一啲真系年轻力壮，我打得后生嘅，最好系学生嘅揾人，上嚟，但系唔容易啊！一来可能佢哋都忙于工作啦，忙于工作即系喺街嗰度做街站啦，下二来咧，始终年轻人咧系咪啊个胆量差啲，好似今次你讲话咧练大咗个胆咯， 都系噶， 吓系好重要噶，你冇睇，所以你即系年轻人啊，尤其是学生哥咧，未开学啊嘛。九月四号之前未开，系啊！如果你 九月四号之前梗开学啦，九月一号开嘅 系咩？九月一号开学噶啦， 系啊！ 咁你都开咗学未啊？ 我就系九月一号开学啦。 九月一号开学，咁但系九月四号星期日嚟嘅啫， 系啊，星期日咯， 一定噶啦，全程投入噶啦， 系 啊，吓咁、啊，但系都仲有十日八日时间啦，吓、啊、我希望咧今次能够再动员多啲咁样嘅学生哥啦，吓、啊、即系又识抌嘢啦，吓、啊、你又知道而家香港去到呢、這个。危急存亡之秋，尤其是你看到呢个近日嗰个变化，吓咁多事件引发出嚟嘅嗰个政局嗰个变化咧，你会觉得依家系一个真系咧，香港系一个进入一个转折点，系嘛？咁你自己咧，你话讲下你咁耐咧喺街头咧有啲咩系比较深刻嘅感受？ 深刻啊！其实都冇乜， 冇乜平平淡淡系咁排。 唔系嘅，即系你会越做越起劲咯。即系而家开始，你就会觉得一定要再落力啲，再落力啲。即系起码你好想抌尽你自己咯，希望尽你仅余嘅能力都去博多几票又好，点都好。 其实你感觉上系咪有冇成绩咧？即系你觉得真系有一啲。唔係咁熱心嘅人聽你聽接咗你嘅單張，或者係聽過你講，或者有留意你哋嘅行動咧，係打動到嘅，俾你打動咗。 琴日我做街站嘅時候，隔離個寬頻哥哥都聊我傾偈，傾咗一個鐘，即係佢又係咁同我講話咩？佢係好支持鄭松泰嘅，即係我俾咗卡片佢睇，佢睇完都俾翻我，佢話：誒唔好浪費佢，我會投鄭松泰嘅。咁樣我會覺得即係好希望有更多啲嘅人可以去。即系了解我哋嘅政纲啊，了解我哋嘅理念咁样咯。 啱吓，不过你都好年轻，我睇你哋真系可能有冇试过俾人虾啊？ 实有， 唔系除咗琴日嗰个阿婆， 成日都有的， 成日都有啊！咁点啊？ 唔好理佢咯， 唔理佢，有冇真系？ 唔系成日都会有人礼手接完你嘅传单，就当面喺你隔篱撕咗佢啊，抌咗佢啊，踩啊，好多噶。 咁噶， 好多。 但我冇见过嘅，可能九龙东呢边系会唔会系即系对五区公投呢个运动比较支持多？ 系咩？ 我真系冇见过有人礼手抌咗佢啊，或者撕烂。 你咪做得好少街站？ 几次咯？ 几次？ 系啊。 我一日几个？ 哇哦、你真的不行了，你不够 太少了， 你不够了，你真的是不达标啊！你你一日做几个街站？你真的很勤力。 琴日两个咯，一间应该有一至两个咯。 翻去新，你喺边一区啊？ 新西咯， 新西很大噶嘛。 元天。 我住元天啊，你啊，即系元朗天水围。咁其实咧，你又做得耐啲啦，咁你是 加入咗熱血公民幾耐時間？又係 都係 四月開始嚇。咁、你啲同學咧有冇？ 全部都係唔留意， 唔留意嘅嚇。咁、你有冇同翻啲同學即係見面啊？有陣時又會唔會試一下試探下佢哋啊？或者希望打動佢哋啊？有冇試過嘗試？ 算啦，真係溝通唔到啊！真係溝通唔到， 溝通唔到。點解咁大嘅？點解咁大障礙咧？嚇、啊！咁阿魔王咧？你啲同學大學生嚟嘅噃， 第一年入咋？ 嗯，大學生會唔會好啲啊？醒目啲㗎，係啦，應該個叻少少啊，會唔會咧？ 即係我冇試過主動同我哋傾呢樣嘢位。 嗯， 中學同學就比較多。 哦，中學同學翻，可能中學 影響到一個咯，都係、 啊、一個 都好嘅，多一票㗎啦。 係啊， 都影到咁唔係一慢慢慢慢傳嘅，即係我諗係第一個係最難。但你講你能夠感染到佢咧，你會發覺到，你會知道個竅門喺邊度，究竟佢個問題喺邊咧？譬如呢個人點解咁盲塞嘅咧，或者係咁蠢咧？咁你如果係佢嘅朋友嘅話，你會大概知道背景咯，係嘛？咁如果有啲你發覺到都唔使搞噶啦，因為可能佢黑警家族啊，或者係建制嘅屋企人啊。 我有個朋友，佢老豆係黑警。 嗯， 他本人又不是很反對這些的。 怎樣反對？ 即是不反對香港獨立啊那些東西。 你的本人，你的同學還是他爸？ 我同學。 同學、 他老爸政治主張我就不知道的，但是 他 可能是不反對這些的。 即 是當然一叫他去即是出席做些什麼呢， 就怕 他就說哇被黑警老豆打死了似的。 他不是叫老豆黑警是吧？ 他不會叫老豆黑警，我會叫 的。即是他當知道他老豆是警察這樣。是什麼的？其實即是年輕人始終都是被家人影響很大咯，能夠突破這一樣即是思想的禁忌，即是譬如父母的想法的立場呢，是很聰明的，聰明女的。有相當之反叛的精神，即是反叛不是一定是作反那種的、你懂得另一個角度去想事，或者是突破固有的框框、其實以你來說，你以前 有沒有參與過什麼社運、或者是遊行、抗議、那些有沒有參與過？阿魔王呢、 不說得出口的。為 什麼？ 就是遊走法律邊緣的咯。 哦，咁样哦，即系最近定系乜嘢啊？ 最近 吓， 即系点讲好咧？地下啲嘅嘢咯。 OK， 得啦，够啦。咁你咧？ 七一咯，最近。 最近嘅七一，今年先至明，即系开窍啊！你唔系今年，旧年系嘛？ 好似系 雨伞嗰阵时，你哋有冇出嚟啊？ 我有啊。 雨伞革命 由头到尾。 你嗰阵时好细嘅啫噃。雨傘革命即係兩年 form four 咋，兩年前2014年，今年中六係咯，係咪 form five 咩？總之 form five 咪即係前舊年啫嘛。 嗰陣， 但係雨革係2014年啊嘛，即係前年嘅事嚟㗎啦。 哦，咁有啊，我都有。 咁嗰陣時你自己一個人啊，因為同埋啲同學出嚟㗎。 自己一個人。 咁大膽嘅你，有咩觸動你啊？ 覺得即係。爭取自己應有的權利咯， 嗯哼， 那當然要出來啦，你自己的權利難道等人來幫你爭取什 麼？你為什麼會覺得這些是你的權利呢？ 民主是應該屬於每一個人。 好厲害女、為什麼你會有這個這個想法啦？因為呢，有時候我 最擔心就是香港的勞性教育，就令到那些小孩去讀書讀到大學都好啦，都是覺得民主不關我事的。我想你大學你都是，原來都是這麼低 B 的、那你為什麼要這樣想呢？你跟你的同學很不同的路、這樣是不是是不是老職一點？ 我覺得 inspire 我的是我通識老師、即我是方科那年認識到他的、他本身是即係好留意時事啦，咁當然啦，通識老師，咁我係冇同學可以同我傾到呢啲嘅，但係佢會肯同我去傾、去分析唔同嘅角度，令到我即係同唔到朋友傾唔緊要，但係有人可以同我傾到，可以 多角度去想多些东西，所以是他影响到我很多。 嗯，好好喎、啊！你呢个通识老师几大年纪啊？年轻人嚟嘅啫，系嘛？ 好年轻， 好年轻嘅。咁、但系得你一个系咁好奇啊？ 好似系全方得我系坚持到而家咯。即系乳鸽佢哋都有可能出嚟，少少嘅，但系即系到而家仲坚持紧， 仲喺度嗰啲 就好似都冇乜， 真系冇乜啦。咁、你系咪真系觉得好孤独咧？喺翻你啲朋辈里边？ 唔緊要啦，我有熱血公民啊嘛， 所以有陣時覺得熱血公民真係好重要嘅，係咪？你覺得加入咗去之後，大家有一種志同道合啊，係咪？大家有一種出生入死嘅關係啊、感情啊咁樣。其實有冇試過啲大場面啊，嚇令到你好驚啊、恐懼啊咁啊？即係我諗，包括街或者係預格期間。 惊都实有嘅、即系驱王嗰啲，点、都会有冲突，点都会惊。 你试过喺出驱王嗰啲有出过嚟？ 哦，都有啊， 都有吓，有冇试过有即系危险啊？撞 推撞啊，嗰啲断咗眼镜啊，啲咯。 只要整硬眼镜啊， 系、 你都好前线噶咯， 最前咯、啊， 最前啊， 之 后 系啊。 哦，咁你唔系惊啦？ 惊啊，都唔惊。 咁你父母有冇担心啊？ 有啊， 吓佢哋知道你哇出去咩话搞乜嘢事啊？搞到咁样啊，冇打亲啊嘛，冇受伤烂 咗眼镜啫。 哦，吓咁就好彩唔会咩啦，我哋叫落单啦吓，冇人落吓咩？你识嘅人里边，但系热血公民里边有啲人都咩啊？叫做吓你咧，你最激去参加过咩活动啊？ 最激跟踪我都系，跟踪， 跟踪啊， 系啊， 咁叻啊，哇，喺有啲秘密做，唔讲啦呢啲， 但系都系唔讲得噶， 唔讲得喎，哇，喺咁你即系仲，有前途有前途啊，不过第一次时间就差唔多啦，或者我哋唞一唞先。